那那个，除非你之前已经在我们中医基础班已经练到吃很多种补药都吃得很奇怪啊、哦，否则的话，你一下子吃那么补的东西，你的血脉都没有开，那补不进去的啦，会被弹出来，那弹出来就变成在上火。所以至少你要之前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你已经吃惯了很多种补药，你才能一下吃那么补的东西，不然的话进不去啊。只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吃那种补药会非常上火的话，绝不代表你不虚，这样懂吗？是代表你太虚了，所以你的身体已经都就是说什么，血管都已经狭窄，气脉都已经很窄，所以你那个补性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要以后你要慢慢吃少量少量的补药把它撑开啊、哦。那一次就吃那么大补的，那你身体还容受不了。那我是觉得人真的是越补越能补啊、哦。如果你已经吃惯补的人，就会越来越能够吃得下去，那不会上火这样子。就像上次教了那个50煎的方啊、哦，我就很担心，怕有人回去吃了然后跟我结仇，因为那个方子啊、哦，白芍3两，当归3两，那个。如果你煮的稍微久一点点，吃了以后，据说第一帖不会有事，第二帖会狂拉，就是因为白芍跟当归其实都是蛮会让肠胃滑泻的东西。那虽然如果你是比较猛的医生，你可以跟他讲说，放心，尽管拉没问题，的确是没什么问题。听说拉完以后，那个手肩膀的痛好得特别快。但是那个过程并不好过，所以你们自己要有一点稍微选择一下啊，就是虽然有效，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过程还蛮痛苦的。然后还有就是有刚刚下课跟同学聊到一个问题啊，让我想到一个往事。就是曾经我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BBS 还是什么有一个网站看到一则很无聊的留言哦，就是他说我要吃什么药才能交到女朋友。可是虽然他无聊，可是我比他更无聊。我在心里就替他想说，吃桂枝龙骨牡蛎汤。我不晓得别人，但是我是一个鼻子比别的五官灵敏的人，所以我常常在闻味道。我知道的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人的身体的味道会好闻非常多。那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是鼻子很灵敏的人，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变得有魅力了。那或者是刚刚同学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吃了桂枝龙骨牡蛎汤，你在性功能方面就会比较持久吗？就会比较怎么样吗？就是到底有什么用？我的看法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对于人的性功能是非常有补益的，但是那个补益是整体的满足度提高。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的身体已经气脱血脱，那你在房事之中大概也只能像一条死鱼一样啊，浑然无所感，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气血都已经很顺畅有补回来的人，那你在人与人的接触上面一定会得到比较多的快乐，对不对？那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什么持久不持久的问题，对不对？而且我们从前教房中术也讲过嘛，根本不要有这种观念嘛。那还有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不过那个是一个话题啦，就这个话题是可以扯到一件事，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对于性无能啊，还有一些神经衰弱或者是性冷感是很有效的。那它的最极端的例子哦，是那种有一个大陆的医案，说是有一个男的，他结婚的晚上才发现他不喜欢女人啊，这是一个类似同志片的题材。然后他医生就开桂枝龙骨牡蛎汤给他吃， 然后他就变成可以跟他太太好好的过日子了。我想这种议论传出去会被同志团体打死哦。那不过就是意思就是他对于矫正整个人的性结构是有用的啦。那至于矫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因为这个药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红的药，尤其是如果你的那个一般外面的医生帮你开的是科学中药的话，三克两克的吃大概只会有一个效果，就是睡得比较好。三克两克吃可以有一个效果，就是睡得比较安稳一点，那其他的效果就有待各位同学开发啊。那我刚刚也有讲到说桂枝龙骨牡蛎汤是一个桂枝要在龙骨跟牡蛎还在的动，那我不是曾经跟你们讲说有一味药叫做赤石脂可以焊接人的气血吗？我就觉得桂枝龙骨牡蛎汤为什么不加赤石脂呢？结果就把它放进去然后给许助教吃啊，就是我非常恶劣，就是我自己没有吃，然后就叫人家吃，然后呢结果他就是发生一个很惨烈的状况，因为我后来自己在吃，就我把那药后来拿回来自己吃，那我吃了之后就觉得气血是很凝固没有错啦，但是全部都压在这边，就是整个变得很沉重，就上半身空空的，然后全部都压下来不舒服。那助教吃的经验是反而就是梦遗的非常严重，就是说它不通真的不行哦，就是要全部都被压下去了，所以我这样乱加东西是不好的。不过加白术附子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天雄散啊，就会知道这个药是为什么可以加白术附子。这个天雄散呢，我们讲过天雄这个东西就是附子，对不对？长了半天都不长成乌头，然后就只向下发展，所以它就变成说一个附子，它的阳气不散出去，然后凝聚在那边变成精啊，米字旁那个精。所以天雄散是一个补精的药。那这个天雄这味药啊，也是历代的这个药味里面有一些错误的啦，就是天雄呢，它是他说治大风寒湿痹痢疾痛，痢疾就是痛风啊。那拘挛缓急这类的药性，我觉得因为天雄也好，乌头也好，附子也好，他们有很共通的药性，就驱湿驱寒这种共通的部分我们就不论了好不好。这什么破积聚啦，邪气啦，筋疮强筋骨这种差不多，但是呢强筋骨轻声渐行这种呢就比较是天雄。那天雄这味药呢，我们当然知道，你看它这个根不一根附子不长成乌头，然后就凝聚在那边直往下长，你们当然知道它的药性是聚而向下，对不对？而且是很小气的，对不对？气都要收回来的。那可是呢历代的本草啊，有很多人说天雄是专治上焦啊，这是错的。天雄是往下补的药，因为这是从张元素开始说的啊，说这个天雄因为有个天字，所以它的阳气是直往天上走，然后说什么不补，然后就专门补上焦的阳虚。那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不对的啊，不能说有个天字就代表它一定往上走，因为根的话虽然一般根会把水气往上打，但是那种根是指那个比较靠近那个树干部位的根，那它已经这样一条往下长，就不能说它是在往上的力道。那结果张元素说补上焦阳虚，然后呢寇宗士就接着讲说这个药性不肯往下哦，只能往上，那越讲越离谱啊。那这些不是的，就像生麻也是一样，就生麻到底生不生，不能说你有一个生字就一定说它生啊。在仲景方里面，生麻也不是取它的这个生的意义。那这个天雄呢没有附子，就是你如果要大补阳气的话，用附子比较能够大量的补足阳气，天雄没有那么大量的阳气在里面，但是天雄比较凝聚比较钻啊，所以要驱寒的时候天雄的效果还不错的。那只是虽然说要这个阳气补通全身用附子好， 要这个阳气补了之后凝聚啊，不散是天雄好。但是呢，现在我们药局买的天雄啊，都是瘦附子，所以变成真正的好天雄不容易见到。可是可恶的就是，偶尔我的学生就会买到一次好的，然后等到我扑过去就没有了。然后甚至还有那种非常恶质的学生，就是抢在我前面到生源药局去，阿才叫阿才把天雄全部端出来，然后把长条都抽走，然后等我去买的时候全都只剩下小的。啊，那个这个是很那个，就是天雄，我们现在买到的天雄就是一个瘦附子切片，它都是这样子。那这天雄的话，你不如就买大附子，药性还好一点，我跟你讲。可是如果你去叫他把天雄端出来，能够看到这种形状的东西，那这个就值得囤积了，好不好？你们叫药局要把天雄端出来，有的时候会端出这种的，这个就是我要的天雄啊。但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了。上有一次见过的时候，那我有一次在批发店看到啊，我说哈哦，这么大包啊，才一百多块啊，很好啊。原来我觉得那么容易入手，他就没买，然后等到之后再去就再也没遇到了。那之后都是我学生遇到了。所以你们自己去批发商参考一下啊，如果没有天雄的话，就要买大附片可以代替大的。那这个天雄散呢，除了天雄之外，还有一味药叫做白术啊。我们先把天雄散的整个结构看一下，让你看懂。因为白术我在这边讲最简单，就是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变好嘛。如果你要讲的再明白一点，就是白术能够补这个肠胃的黏膜，就是它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在黏膜，对不对？它能够让肠胃的那种绒毛跟黏膜的地方变强啊，这是白术的药性。那天雄三、白术八、桂枝六、龙骨三啊，其实呢，你想想看，人要生津这个东西，一定要消化能力很好，这你不难想象嘛，对不对？如果你吃东西营养都不能够吸收的话，你从什么从就不能谈有没有办法生津，对不对？所以白术放很多，我们可以想象。那桂枝呢，六。这个不是煮汤啊，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打成散这样子。但是这个六也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它，你也可以说这个六的比例上面来讲是三加三，就是这个桂枝它就是把它的通阳气的效果加强。整个的结构是这样的，那龙骨是往凝聚在骨头，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天雄凝聚在肾，那这个药进去它是用散剂。我们中国人用散剂，然后用酒吞，意思就是希望这个药性是一入喉咙就散开，所以会用散剂。比如说治心脏病的薏苡附子散，那是散剂，吃下去以后在药性在这边就要散开。那如果治顽疾的话，就是希望它吃到消化道底下，药性才开始出来。所以肾气丸用丸，因为它治在下焦。那你想想看，桂枝能够通全身的阳气，对不对？把全身阳气都贯穿在一起，所以桂枝一下去一散开，补了心阳之外还怎么样，铺好铁轨，让你的全身的能量都贯通起来。那白术呢，不管怎么散开，反正都是会入脾胃，它就是最后是比较重，所以它会掉下去，然后呢会让你的脾胃的能力变好，吸收比较多的营养。那桂枝散开的时候，就跟你的全身阳气在和融合在一起，等于好像在你的身体里面能量里面撒一张网子，然后最后收这个渔网的是什么呢？天雄龙骨各三两，就是那个龙骨会以肾跟骨头为中心点，把你这些阳气全部都抓回来。然后天雄呢会以命门，或者说以就龙骨以骨骼为人体为中心点，然后天雄以命门做中心点，然后以人生津的那个部分当中心点，把你的这些营养跟阳气都抓进来。所以就是桂枝散开，白术让脾胃吸收营养，然后龙骨刚跟天雄当最后的归属点，归属点把它抓住，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人的元气巩固住。所以治这个什么阴头寒，好像天雄才比较有效，因为它有这个向下钻的那一点阳气。但是相对来讲，那个脉抠动为紧，那个是桂枝龙骨汤比较有效，因为天雄去痰的能力很弱，但是桂枝龙骨汤可以去痰。你去了痰之后啊， 你的淋巴就通了，淋巴通了之后整个人的气就通了啊、哦、所以这是蛮重要的思考。那么只是天雄散，你说这么好的药我们来吃吧，哦对不起啊，天雄散吃起来真的是噩梦，你就这样的天雄散，然后什么半钱匙，半钱匙差不多三克左右吧，啊，然后把它全部磨成粉，然后日三服，你日三服的话你那天就不要活了啦，就是根本你什么饭都吃不下了，就天雄散吃下去之后啊，在那个胃里面啊，那个恶心的，你根本饭前饭后都撑不住啊，那什么烂药啊，真的是。所以你们有没有人吃过天雄散的？吃猪脚有吧？有多痛苦？很痛苦。那腰痛有没有好？对，腰痛有好，可是很痛苦，就是因为天雄这个药是往下长的附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肾气丸治正腰痛的话，天雄散治下腰痛，就是如果你的腰痛是命门以下尾椎以上那一段腰痛，天雄散特别有用、哦、可是天雄散呢，你就这样说把它吃散了，那真的是一种折磨。那你要怎么样让它不折磨你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药丸，然后每次吃十颗左右吧，差不多，然后呢用酒吞哦，用一口酒把那十颗吞下去。有没有人一口酒吞十颗也是一种折磨啊？有啊、哦、那怎么办？两口酒吞十颗好了，然后吃下去之后怎么样呢？立刻就吃饭，就是用饭把它压住，如果这样子都还压不住，出绝招叫做饭间服用，就是你吃饭吃到前半碗，然后放下你的饭吃，用酒吞啊15颗天雄散，然后再继续吃饭，用饭把它夹住，那这样就很安全。我跟你讲哦，饭间服用是这样的，就日本医生对不对，从前日据时代日本医生就写一个药如果很伤胃，他就会说饭间服用。饭间服用就是你这顿饭吃到一半，然后吃那个药，然后再吃饭，这样的药就比较不伤胃，对不对？就后来不知道那个师传徒啊，徒传徒孙怎么样误传，然后他们就这样照抄，现在的西药叫你饭间服用，变成两餐饭之间哦。那刚好肚子最空的时候，刚好把胃烧个洞啊。搞什么东西啊？不是啊，那饭间服用是原来的饭间服用是吃饭吃到一半在中间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天雄散做完剂而饭间服，大概胜算比较大，否则的话很难过。我想他就是那个龙骨害死人吧。我想我记得说有一种药哦。我也觉得吃起来很难过。你有没有人吃过一种药叫做孔肾整中丹呢、啊？啊，这是中国人补心的两种药啊，有一个叫做碧沙门天奉宣和尚神庙补心丸。哦不，碧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庙补心丸，这是天王补心丹的组方。那个是比较滋心阴的。那就是你读书读得要发狂，加班忙的人也很烦躁，那时候吃那个就会人比较舒服，心比较定啊，那是适合考生吃的。那另外一个什么治那个什么健忘的，就是孔子大圣治枕中丹啊，那就是那孔圣枕中丹，我记得是龟板龙骨远治伤骨，像龟板是滋阴嘛，龙骨是收摄元气嘛，然后远治是交心肾，伤骨是通心窍。听起来也很好，对不对？那孔子大圣治枕中丹也是吃下去之后，那个胃啊，就是有龙骨都这么难吃了。而且孔子大圣治枕中丹这个方很好玩，就是伤骨通心窍，让龙骨把这元气抓进来，然后交心肾，那感觉上好像也是会让你变聪明，对不对？可能聪明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孔肾枕中丹，有没有人？我原来以为他治健忘，然后就吃了一段时间，不是越来越健忘吗？不是啊，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药有点诡异，就是它只补第六感，不补前五感。就是吃药之前呢，我忘东忘西；吃药之后，我还是忘东忘西。只是呢，吃了药之后呢，我每次忘东西就会有一种第六感，隐隐觉得不对，我好像忘了东西。就是孔肾枕中丹只补到第六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药。所以如果你们要以算命为生啊，要当塔罗牌大师，不妨多吃啊。那一般家常的话，吃肾气丸就很补了啊，大概是这样子。 那天雄散呢跟桂枝龙母汤都是固精啊的药，那吃起来我相信对人都有它蛮多的好处的，只是你也不要期待它一天两天一定很有效了。当然那个盗汗或者是夜尿或者是头发掉那个很快啊，那要吃到变成一个有魅力的好人，那就要不知道多久了啊，那个真的不要太强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用白术需要注意的事情啊。白术呢，它的这个它的名又有名字叫山蓟啊，因为它的叶子很像蓟这个东西。那治风寒湿痹死肌啊，基本上白术是一个很补脾胃的运化能力的药。那我们有没有上次讲过说人参在补什么，黄芪在补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说人参补的是人的气，而且主要是补去生津液，对不对？那黄芪我们知道是不是黄芪补气是贴着三焦出来，所以是通调营卫之间的补气。那白术补的呢是脾胃的运化机能，如果西医来讲就是补到这个肠胃道的黏膜上面去，就让你的消化能力变好。所以我们如果用了白术的话，这个肠胃的吸水吸收营养的功能都会变好的啊，就是健脾胃的一点。那么那这个术因为在仲景时代还没有分苍术或者白术，那而且古时候不止苍术白术，还有一种叫赤术，就是红术，现在好像红术跟苍术已经合并了。那白术的话就是气味闻起来的味道比较淡，所以白术是比较补进消化器官里面去。那因为它是味道浓气淡，那苍术是闻起来很有香味的，所以苍术的力道是发散上来的，所以苍术比较通窍。就是如果是你说比如说有些人鼻子过敏的病会用到苍术，说可以通上来哦，让那个鼻水少一点，因为苍术很祛湿。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算，也有人说苍术是去这个脾家的阴实，那脾家阴实去掉以后肺家的阴实也会好一点，是有那个子母相生的关系啦，所以都可以说啊，都还通就是了。那苍术因为比较驱那个湿气跟邪气，因为我们说芳香的东西在中国人的心认定都是正气，香者气之正也啊，所以苍术可以去邪。我们中医班说什么聂小倩迷惑完林采臣，就他多次苍术免得回家暴毙，对不对？这《本草备药》里面都有写的故事嘛。就是那如果你是在山上有个空房子，或者家里面的气很不好啊，常常闹鬼，那你就苍术磨成粉这样点来烧，那就可以把一些奇怪的东西驱赶走。那白术的话就比较补到脾胃，那它这个治风寒湿痹死肌哦，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秘方是什么，就是古代的方子里面呢，说如果人啊脸黑有黑斑什么，他说要把白术泡醋，然后拿那个用醋泡软的白术来敷脸，就是拿那个白术泡好醋之后，软趴趴的白术拿来涂脸啊，说可以去黑斑，这历代还蛮有名的方。那你们有人那么无聊就去试一下，再来告诉我有没有效啊？那这个脸酸酸的也不太好睡觉嘛，对不对？那这个静胆啊，这个静病呢，如果我们指的是那个发高烧啊，然后全身抽搐，那那个是已经精液不足了，所以那个不是用白术。白术或者苍术的静啊，是指说有一种静病的定义是湿寒之气啊凝结在双脚里面，所以这个脚都不能屈伸，不能弯曲啊，那那种属于风湿类的劲才可以用啊，那个发高烧的那个抽搐的劲不可以用。那胆的话，像黄疸类的病呢，总是这个人身体里面湿气太多才会有。那竹类的东西可以驱湿。那止汗比较是指那个湿汗，就是人的那个身体湿气太多，有的时候会乱流汗，是指那种湿汗啊，不是那个桂枝龙母汤那种夜汗啊，桂枝龙母汤的汗比较是盗汗，尤其你睡着以后流的特别多，那是阴虚的人才会特别容易这样子。那像白术的止汗，我们有说过，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在发痘疮、痘疹、出水痘， 你可以用人参，可以用黄芪，把那个水痘拖出来，它可能赶快排出去。但是绝不能用白术，因为用了白术以后，你脾胃会燥，你皮肤底下也会燥，那那个脓就发不出来了，就干掉了。那发不出来就陷进去，就变一个疤。所以痘疹可用人参，可用黄芪，但是不能用白术啊，就是白术比较干。那除热的话，就是各种补气药都会有甘温除热的效果，就气够的人就比较不会发虚热。那消食啊，这个帮助消化是当然的。那做煎耳啊，久服轻生延年不饥，这一点是我们现在买药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白术这味药呢，里面是含有蛮丰富的油脂类的啊，就是油油润润的，也因为这样它很能够补脾。可是白术的这个油脂类的东西让它的性比较烈，就是那个油脂的性比较热，所以有些人吃了会发燥。那中国人在那个历代的炮制的这个手段里面就发展出一种炮制的方法，就是把白术用土炒过，说土气入脾嘛，就让那个土把那个油吸掉，然后就土炒白术。所以我们现在药局一般买到的白术上面都是一层泥巴粉啊，土炒过的。可是呢，土炒过的白术就没有那个油润的那个汁了，所以这个做煎耳久服这件事的那个力道就不存在，就是因为它要柔润多汁，你煮在汤剂里面才能够补脾胃。那你用土把它炒过以后，那个汁润汁都没有了，所以就对脾胃就比较没有那么补了。所以如果你们吃白术希望它补的话，记得写药单的时候白术要写生白术，要买没有炒过的，好不好啊？没有炒过的长期来讲补脾胃比较有办法。那至于说苍术的话，有一些特殊的病是苍术在治啊。那我们说苍术是比较祛湿嘛，那祛湿的苍术是怎么样的呢？祛湿的苍术啊，它比如说像取熟为本释方里面它有也讲一个病，说有一种病叫做痰痞啊，就是应该说饮痞吧，就是他身体里面有这个多余的痰饮啊，就是这种死水，然后这些死水越来越堆积啊，在身体里面做了一个类似囊状的东西，就他觉得他身体里面有一坨水在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他身体动的时候会啪啦，这个水会这样倒过来掉过去，但是就身体上有一个水袋一样，那就是那个用苍术做药长期服，然后服到后来就那个就好了，就是以这种慢慢的去水的。好，那中间也不太需要吃什么下火的药，就是如果有一点发燥就吃一点山栀子末泡水啊，然后就好了。那他特别强调这点是说，我们一般吃苍术都会人身体会发燥，可是古时候因为苍术是仙家药，就是修道的人有在吃的，那又有些医案说啊，常年吃苍术不会有事。那我想我们不是练功的人，我们也不要挑战这个东西了。但如果你们想要用苍术来美容的话，有一招倒是可以用，就是我们教过脾胃散，对不对？脾胃散可以祛湿吧。如果你是那种早上起床的时候脸会泡泡的，就是脸有点水肿水肿的人，那你睡前吃 1.5 克的脾胃散再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就不会浮肿。那这样子当然对于某些人的美容还有一点用吧，但是长期要好请吃补肾药啊，这只是暂时的啊。那这个然后白术呢，还有一些人的说他这个白术他的这个运化的功能啊，可以利腰起间血啊，就是白术是可以利这个腰跟肚脐之间的血，腰脐间的血，就是你吃了白术以后这边的气血比较通畅，那这样子对于人的消化机能好。而这个东西会支援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人认为白术是瘦胎药，就是吃了以后胎儿会比较瘦，就比较好生啦，就是在孕妇的药里面往往会加一点白术，因为你让这个地方的血通力，对不对？那对于那个婴儿来讲，就好像他在妈妈肚子里面也有点做运动，所以那婴儿不会太肥，那就比较好生。你们有小孩的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其实小孩子瘦比较健康哎、欸，你们有没有觉得小孩子瘦也比较健康？就我常常觉得很健康的小孩子都是瘦得跟小猴子一样，没有啊？我小时候是胖小孩，我觉得我自己非常不健康。那你们聊过同学就说什么？就小时候很胖但是很健康，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啊，就是很 瘦不健康。哦，很瘦也会有不健康的哦。对，这里讲话也非常对。那怎么办？到底是怎样比较健康？就健康不关乎胖瘦吧？还是普遍来讲，我觉得瘦比胖健康，有没有这回事？有人点头啊？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每家小孩都不一样啊。那我会觉得说，有瘦胎药是不错的啊。小孩子如果不是有病的那种瘦，我觉得瘦点还不错。那这个另外呢，白竹啊，好比说如果我想想看，我们在接下来要教麻黄，他会教到麻黄这味药，所以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同学先分享一下，就是麻黄这味药，它本身是能够把人的元气发出来的药。那麻黄在遇到某几味药的时候，它发的那个力道会变弱，白术是其中一味，石膏是其中一味。那白术跟石膏啊，都是比较像石膏是走阳明啊，清阳明之热，那白术是补进脾胃。那我们会说石膏它是纹理是平行的直条的纹理，那这种纹理是跟人的肌肉最像，所以凡是会补到人的肌肉的药啊，因为肌肉的气是平行的，所以那麻黄的气是要往外发的，所以凡是有用麻黄的药，你放了白术或者是石膏，它的发的就不会那么厉害。所以之后可能会讲到大青龙汤或什么，就知道一旦加了或者是麻杏甘石汤，就是麻黄跟石膏一起用，发的力道就不强。那或者是说麻黄跟白术同用，就变成可以发风湿，而不是一下子那个汗就飙出来啊，它是有这样子的不同。那这一点是先预告一下啊，那就是同学可能可以将来听到麻黄方剂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思考这个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感冒的啊下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叫做麻黄汤症啊，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那六之三条就到底已经教了，就是六，那我们翻回六之三条啊。六十三条我们讲过一次，就是太阳病不管有没有发烧，一定是很怕冷，身体会痛，那或许会有点想吐吧，然后脉啊，寸关尺的脉都浮而且绷得紧紧的，这样子就不是桂枝汤的中风症，而是伤寒，这样可以吗？啊，这是基本的定义。那我们再看比较细部的定义，那我们来看七之四、七之二十跟七之二十一啊。七之四在122页，他说太阳病头痛发热，好，头痛跟发热都打三角，因为麻黄汤症不一定会发烧，也不一定会头痛，但是他常常会有啊，然后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那这个恶风请各位记得，这个东西其实比较是恶寒啦，就是麻黄汤症的人会特别怕冷。那这个这一条里面的八个点啊，我们称之为麻黄八症。那其实麻黄汤我们从前讲到的时候说风气寒气钻进来，对不对？可能钻到人的血里面，也可能钻到人的骨节里面，但是寒气钻进去以后，就把你那个钻到的地方那个气或者血都固定住，让它不通，那不通就会痛，所以会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这个气血都会被凝住，那这个是风气比较没有的现象，风气就会比较酸而已啊。那恶风我们把它当作是怕冷就好，就觉得好冷好冷。 那武汉啊，记得麻花汤就叫武汉。可是我也说过，你那个武汉不要把人一直在那边轰啊、抱、盖棉被啊，然后丢进三温暖啊，然后说有没有汗啊，太极端不行啊。就是一般来讲，好像不太容易有汗出来那种感觉，就武汉。所以很容易的辨证点是脉浮紧，身上会痛，然后怕冷，然后再加一条就流不出汗，这样可不可以？那么从这一条里面，同学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一条是麻黄汤证是治伤寒啊、哦，伤寒是寒气进来。如果寒气进来有牵涉到体内有其他的热的话，因为麻黄汤寒气进来以后，人的皮肤表面就会极度的紧绷，不让这个气再进出了，所以人的表面就会自己把自己束住，这样明白吗？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如果这个人体内还有一点阳明的是高烧，有一点点阳明的发热的话，这个人就会多一个症，多一个症的时候就不再是麻黄汤症，就是如果麻黄汤症多一个烦，就是大青龙汤症，不是麻黄汤症，这样能明白吗？因为大青龙汤症里面有身体里面其他的那种热发不出去，因为体表已经被麻黄汤症包住了，里面的那个阳明热它发不出去，所以它就会呈现成烦，就是心烦或者手脚烦。刚手脚烦我有表演过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感觉是大青龙汤症，跟麻黄汤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即使这些都齐全，如果多一个烦的话，就变大青龙汤症。那至于说，比如说像倪海厦先生在网站上面有说，什么大青龙汤症治 SARS 啊、哦，那个是大青龙汤的另外一个用法。那那个用法跟张仲景的大青龙汤症是不太一样的啊、哦。那个治 SARS 的大青龙汤症所处理的是杏仁跟麻黄的比例，而我们张仲景的大青龙汤症，你要处理的是麻黄跟石膏的比例，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哦。它的那个汤症的位置不太一样。那这个是我们以后教到大青龙汤症的时候会再做比较的啊、哦。那至于说，我说过啊，中医有一个说法是一直以来有人提出，有人批判。就是许叔慧开始就有所谓的三纲鼎立说的存在，就说风伤胃，寒伤淫，对不对？其实啊，这件事情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有人说风伤胃，桂枝汤症；寒伤淫，麻黄汤症。然后呢，风寒淫胃两伤，大青龙汤症。然后接下来就有人提出反驳，说这个三纲鼎立说是错的。那错在哪里呢？其实不是错在风伤胃的桂枝汤症，也不是错在寒伤饮的麻黄汤症，是错在大青龙汤症。这样明白吗？就是大青龙汤症的那个热的来源不是营卫之间的热，所以大青龙汤的那个热有别的来路，所以要另外算。所以呢，三纲鼎立说我们把它坏掉的那一纲拔掉，就大青龙汤不要加进来吃，那剩下来的风伤胃、桂枝汤症、寒伤饮、麻黄汤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到这个程度，也不要全盘否定它。当然我也说过，有些人是认为桂枝汤症跟麻黄汤症只在那个邪气的深一点或浅一点，不要用力分营卫，那我可以接受，因为麻黄汤症邪气深的贴到骨头边，那也不是营啊，对不对？只能说是比较深，好不好？那这样子就是给他一个比较松的定义，因为重点是知道怎么吃药比较要紧嘛。那么我们麻黄汤症在看方之前，我们把七至二十跟二十一条再看一下好了。他说二十说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啊、哦。那其实也有些版本说桂枝汤啊。那这个其实只是脉浮，可不可以用麻黄汤呢？如果是桂枝汤症的脉浮啊、哦，你用麻黄汤症病会不会好？会啦，但是会很虚啦，所以不要这条不要用好了。那至于说脉浮而紧者可发汗，麻黄汤，那这个比较对，就是脉又浮又紧比较对。那至于说 有没有旱这个问题现在很难的，比如说最近寒流来，对不对？那天气那么冷，你怎么知道那人会不会有旱？因为本来就没旱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论。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平常的脉是什么样，你得到麻黄汤证的时候，你的脉那个紧真的会打起来比你平常的脉要有力一些。那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很怪的事情，就是麻黄汤证会得的人哦，不一定是平常身体比较烂的人，当然也有可能身体越烂越会得麻黄汤证会有，但是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教黄芪五物汤有教到什么叫尊荣人，对不对？像我这种凑里很虚疏的人，随便一阵风来啊，或许汤证就中标了，就是你这个人松松的病毒也松松的就进来。那可是呢，有些人他是这样子，他是平常就有在锻炼身体就很强，他不太容易感冒，他的凑里很紧，可是这种人的话桂枝汤证的那种邪气根本进不来，那只有寒气很厉害才能进来。比如他每天都要晨跑一次，然后虽然晨跑很伤心啊，我们知道的啊，晨跑非常伤心啊，但是他就是会运动，然后觉得身体还不错，那结果某一天天气很冷，他还去晨跑，那回来就得感冒，然后他发高到39度，因为他抵抗力非常强，可是他缩在棉被里面说好冷好冷好冷，这是麻黄汤症。就抵抗力强的人往往很容易比较容易一中就是中麻黄汤症，常常会有这种现象。那其实各位同学有一个大的观念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六经在太阳这边摸太久了，所以你们已经开始忘记还有其他经了。就是如果你的感冒还有一点怕风或者还有一点怕冷，通常是那个感冒还在太阳经。这个话为什么要特别讲，就是有人他已经开始发高烧了，是阳明了，可是他还有点怕风，那个还是太阳，就是即使是烧到39度，如果还是怕风怕冷还在太阳，那真正的阳明是发高烧然后完全不觉得冷，只觉得热，棉被都盖不住。那有些人他也是刚转入太阴的时候他开始拉肚子，太阴病是拉肚子为主，稀的啊，可是他还是觉得怕风怕冷，代表他的那个病啊还是牵在太阳。像这种太阴或者阳明还在怕风或者怕冷的时候，那都还是可以用太阳表药把它拔出去，还不急着用里面的药。那这个观念要记得啊，因为有些详细讲这些条文我没有选进来，所以大观念同学要有一下。那至于说麻黄汤呢，是不是一个麻黄汤证的那个邪气是不是属于血分呢？啊，就是营分。那我们来参考7支15、16跟24条啊，都不用翻页。他说7支15条，他说呀，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这些再念一次也好，对不对？大家都是记得麻黄汤证。那有的时候这个病没有解掉啊，8、9天都不解掉，它的表症仍然在。表症就是什么呢？脉浮、怕风或怕冷，这个表症啊。那应该要发汗，那这个发汗，当发其汗这个句点后面呢，就已经要加麻黄汤主治这几个字了。因为仲景常常用这种语法，就是他把什么汤放到最后面，可是这个地方当发其汗，这里就是要用麻黄汤了。然后呢，有些时候吃了麻黄汤呢，它会发烦目命，这是什么呢？这里是开始在讲仲景方有时候会有明眩反应，你们有没有听过服药后会有明眩反应？那这个明眩反应啊，仲景的几个方的明眩都不一样，那我们最好要先定一下什么叫做明眩啊。 有点热，抱歉。 那个明眩反应呢，就是当你电脑宕掉的时候，它会要求你重开机。那电脑为什么会宕？因为它忙不过来，就你跑太多乱七八糟的程式，它纠结在一起。所以当你这个病跟药在相碰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病邪要找一条出路的时候啊，你身体原来预备给它的这个度并不够， 那这个药要把病赶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自己另外找一条路。那当他要自己另外找一条路的时候，身体会不能适应，那个不能适应就会有类似电脑的重开机的现象发生。那麻黄汤它的情况是眼睛发黑然后喷鼻血。那好比说小柴胡汤的明显反应呢，是喝了之后，因为小柴胡汤是大阴蛋汤，里面的都是那些药都在里面打内仗，然后你都不知道它打什么东西。然后小柴胡汤是吃了之后会忽然眼睛一黑哦，人好像想往前面一倒，然后你再抬起头来就觉得怎么病好了，那就是这样子。那真武汤的明确反应是身体里面水毒太多了，所以真武汤的明确反应是这可能会吐水或者是拉水，就是药在跟病作战的时候有时候会开一条新路，就会产生明确反应哦。那至于外面那个什么直销产品哦，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吃了以后一直拉，它就是明确反应哦，那不是啊，那是把你寒坏了，那个不是明确反应啊，明确反应是有一些特殊的药性跟病在相抗的时候才会有的。那他说那个麻黄汤要把你的寒邪逼出来的时候，这个人会翻，会眼睛发黑，或者是眼睛就忽然闭上，就一副要昏倒的样子。然后呢，但这样很严重的时候会怎么样？一定会喷鼻血。那喷出一两滴鼻血以后，感冒就好了。也就是当他这个寒气在你的已经进入营分，已经在营分里面逗留太久了，那麻黄汤要把它逼出来的时候，它不一定从汗出来，它找别的路，说不定身体已经把它逼到一个血管的角落里面了，只差临门一脚了。所以你就直接麻黄汤再加一把劲的时候，它就从鼻子里面喷出来。所以麻黄汤是不但可以汗解，还可以衄解的。所以说，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这个阳气重，有人说是它的那个病到八九日，身体已经体质变很热了哦。那也有人是说，因为这个人的阳气比较旺，都可以说，因为他体内的那个药的力道，加上他本人的元气的力量，把病从这个地方逼出来。那从这一条就可以反过来佐证说，麻黄汤的病邪真的蛮可能是走在营分比较多，就是他可能病邪到最后会归病到血管里面去。那你说桂枝汤会不会吃到什么喷？桂枝汤最后会喷鼻血，那没有办法，桂枝汤喷不出来。那再来，他说太阳病脉浮紧啊，这个发热身无汗，你看这些都是麻黄汤会有的症状，对不对？那自愈者愈，就当你的身体抵抗力够强的时候，那你根本不用吃药，你就鼻血扑一个喷出来就好了。那郝万山先生他在那个他的那个讲课的时候有说，他爸爸还是哪一位长辈，从前就是有那种农夫来哦，感冒得很厉害，没有钱，他就拿一个筷子削尖，然后叫他到水沟边，然后捅他鼻子，然后就喷一点鼻血，然后感冒就好了啊、哦。那真的有效啊，哦，真的有效。就当你是麻黄汤症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它倒一个孔，让鼻血出来的话，放血。那要放鼻血，三人针这样子捅很可怕的，所以还是用粗的筷子捅比较不可怕。那最不可怕就是吃麻黄汤嘛，好不好？你这样讲连我都开始怕了。那如果你怕捅鼻血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嘛，就是用个寸半针，外观透内观嘛，就是从气氛透到血分去，然后外观透内观以后，全身就会出一身汗，但是几乎等同吃麻黄汤了。那你们会不会透针？外观啊，就是大概这里到这里的距离，你取六分之一吧。然后手背上面这两个骨头中间那个凹凹的地方，抓到那个凹点，然后呢，你就拿一个寸半的针拍进去，然后钻钻钻。然后第一次通常都会失败，失败没关系，还有另外一只手，就是有的时候会被骨头挡住。那你就慢慢把它没到底啊，就是一直钻，从两个骨头缝之间钻进去。那一开始要得气啊，就是外观钻黏黏，真觉得酸酸的、麻麻的啊，然后再继续往里面推，往里面推。然后等到它透到那个针头已经碰到这边的穴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边的这个点也在酸，它的两就是那个针已经把 两个穴道贯穿在一起了啊，然后这样就会发一身汗，那么好，汤就可以解决了。大概就是寸半针全没进去吧，如果是肥人的话拿两寸针，但是不用没到从这一头针头刺出来啊，那是不需要的啊。但是你们自己考虑看看啊，就是吃麻花汤不是比较简单吗？啊，何必？我是常常两个都加，就像今天方路叫麻花汤针，他吃了麻花汤就发不出汗，那时候我就刚在借寸半针，看着能帮他透一针，透一针就会汗出来了，但是没有寸半针，所以他就回家了，他也不要上课了。就是那这个再来呢，他说24条呢是说127页，他说伤寒脉浮紧不发汗阴滞聚者，麻花汤主之。他就是说有些人的元气呢就是半强不强的，以至于呢他有流鼻血但他又没有好，这样懂吗？就是没有发汗然后流了鼻血，可他感冒还没有好。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会感冒到流鼻血，你就知道这个人通常就是麻黄汤症了。对，因为鼻血是一个他体内想要把血分的这个寒邪排出来的举动，就是他元气不够排不透，所以看到人感冒流了鼻血然后还没有好，那你就知道接下来是用麻黄汤。好，这样子能够明白吗？所以麻黄汤的主症啊大概就这样子抓。那我们来看一下麻黄这一味药啊，那麻黄汤呢啊，麻黄这味药它总的药性来讲啊是什么呀？就是宣阳。麻黄不是补药啊，但是它可以把埋藏在身体里面的阳气宣发出来。那它宣阳的方法又是怎么样呢？它麻黄是一个中空的管状物啊。好，那我们这样子从两个方向来讲，中医说长麻黄的地方冬天不会积雪，就是地底的热会被这个草拔出来。那这听起来跟艾草相反，对不对？艾草是你在地面上烧，地底下的水脉会暖，这是远红外线。那麻黄就是你在地上有长麻黄，这个地底的热气就被它抽出来，所以地表不积雪啊，这样子。那这个抽拔阳气的效果呢，再加上麻黄就长什么样子？你们没有看过麻黄，也看过木麻黄，对不对？就是一种中空管状。麻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么细的一个叶子，对不对？很细很细的一个叶子，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圆管，就像一个小吸管一样，就是那么细的一个孔。那一个叶子可以长到那么细，密度那么高，中间还有一个孔，它有没有很像一个人的一根骨头那种感觉？就骨头中间是空的，所以这是一个中空的骨头的感觉，因为它比较硬。所以呢，麻黄人吃了之后啊，它会从你身体里面把你管状的东西逼开，把你的阳气逼出来。比如说汗孔闭住不开的，吃了麻黄汗孔就开了，汗就出来了。血分里面有寒邪的，吃了麻黄血管里面的寒邪，就血管里面的阳气就会被逼动，然后把那个寒邪顶出来。然后呢，如果你是而且麻黄汤这很多寒气是附着在人的骨节的，所以吃了它可以把骨髓里面的阳气掏出来往外逼，然后呢就把这个骨髓边的寒邪逼出去。那当然它的主治啊，你可以就是治肾阴实，就是肾，就是有一些肾脏代谢不良，你自己有多的水积在那边，水肿什么，麻黄有的有用啊。但是那些方我们还没有教啊，大家不要用。那麻黄这味药呢，能够把骨髓里面啊、心脏里面啊、血管里面的阳气都这样子掏出来，然后从皮肤表面发掉。所以你们听也知道，这个药是一个很浪费体力的药，对不对？那麻黄呢，如果我们收集很多麻黄的科学中药吃，然后呢它这样一瓢一瓢吃啊，那会变成什么呢？它到胃里面就变成安非他命，就是麻黄就是公然的吸毒就对了。那为什么吸毒会爽会嗨呢？就是如果你有吃补药啊，然后有练功，你可能会经验到有一天你的补药吃的很够，然后呢练功又练得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的身体好舒服哦，今天真舒爽。 也就是当你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生命能的时候，你会人觉得很舒爽。可是大部分的人已经生命能不够啦，就没有舒爽啦，对不对？那就用麻黄这类的药掏空你的骨髓啊，就让你的大量的阳气从骨髓里面喷出来，然后经过你的全身。那这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好舒爽啊，而且有大量的生命能流过你的时候，人就会舒爽。但是接下来人就会怎么样啊？就会虚劳而死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用了麻黄之后呢，不是心阳虚就是肾阳虚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到底用了麻黄会心阳虚还是肾阳虚呢？不一定，不一定。那如果照这个有些消息来源说，比如说倪海厦先生正在教的人际本草人际伤寒论这个说法里面，倪海厦先生有讲到一件事啊、哦，那我觉得这样讲算是为倪海厦先生打广告，大家记得去买他的人际的 DVD 啊，这样子你千万不要说侵害人家版权啊。那这个他就是说，当麻黄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麻黄可以开每个人每个人的汗孔，对不对？其实开汗孔等于开肺，因为皮肤表面跟肺是一体的。那当麻黄开汗孔的时候，等于是开肺，所以那个肺里面的那个寒邪会一下子逼出来。所以麻黄症有的时候会有喘这个字，但是喘不是一个必然症。那开肺以后，可以把肺里面的那些邪气，或许是寒气，或者是邪热，都逼出来。那开肺之后，请问他开掉的那个肺气从哪里来？那倪海厦先生有提出一个论点，说肺气的麻黄开掉的肺气是杏仁这味药从心脏把它挪移过来的。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说桃仁可以把肉里面的血拿掉，杏仁可以让肉里面的气降下来，对不对？这只说了一半。中国古代的本草学是定义啊、哦，这个桃仁是肺之果，因为桃有毛，桃子皮上面有毛，桃子皮有毛，而杏这个果子是心之果，就古代的定义是杏仁是心，杏是心的果子，桃是肺的果子，它们的作用点是相反的。那为什么会相反？我们想想看，我们上次讲过，杏仁是阴虚的咳嗽不要用，因为杏仁会把那个血管逼到皮表的微血管，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讲，就让血气有所耗损。那从这一点来讲，倪海厦先生讲的是对的。倪海厦说呀，如果你用了杏仁，它会把心阳移到肺来，就是你说从血管里面把气逼到皮表去，因此损耗到血里面的阳气，其实心里面的阳气用了杏仁，它就会把它挪到肺里面去，所以你发了之后肺不会太虚，然后心会虚，就煲汤发完以后心会虚。所以倪海厦先生有提出一个论点，说大青龙汤里面啊、哦，杏仁跟麻黄要等比例，这样子麻黄发出去的那个气，心气马上补过来，比较不会伤到。但是这个论点，我就说，如果我们是要用重景的大青龙汤，不是像他那样治 SARS 的大青龙汤的话，就要另外洗牌，因为有了石膏在里面，大青龙汤里面有石膏，那麻杏甘石汤也有石膏，有了石膏之后，麻杏的对比就必须重新洗牌，因为麻黄的力道会变得比较弱。好，所以这样另外算。所以我现在只是跟各位讲说，杏仁、麻黄、石膏这三味药有互相的干扰作用。那将来你们如果要学做程式的话，这个影响你们要详细的去计算，好不好？就是如果有人有乐意将来上来再学程式的话，就要计算。那杏仁如果要跟麻黄等量的话，一般来讲大概50粒杏仁算是跟麻黄等量了啊。那这个我们只是再来抓一个大概，因为这个我们的换算都不很精确。那麻黄四两，然后麻黄四两是麻杏甘石汤，不是麻黄汤。我们看回麻黄汤好了啊，麻黄汤的话是麻黄三两，杏仁70个，所以杏仁还算比较多啊，多于麻黄。所以麻黄汤用了以后，肺不会太虚啊，会心变得蛮虚的。那为什么要用桂枝二两呢？因为麻黄它是宣阳，然后把寒邪逼出去，但是如果你的血液里面还有一些风气的话，你要用桂枝垫底， 就是贵之现在已经不做贵之上的事了，但是吃进去补心阳还是要的吧，对不对？就是麻黄发肺阳，杏仁把心阳磨到肺，但心阳没有了，你总要点贵之吧。那另外就是血里面如果还有一点风气的话，你必须有贵之打底，麻黄发的时候它里面才有一个中轴，才有一个贵在血管里面往外推，不然的话麻黄的那个开也不太有差别的，就是麻黄就要开出去，然后人的炭孔都开在那边，然后血气又然后可以二度感冒，对不对？杏仁那个桂枝是打底用的，那就不用用到那个桂枝汤的三两那么多，因为不用走那么多。那甘草一两啊，只是让这个药性不要太猛而已，定个方位让药性不要定方位，只是让药性不要太猛，因为麻黄汤的作用点是不定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有的人是这个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感冒并发急性肾炎，就肾脏发炎，然后蛋白尿，如果那个蛋白尿肾炎的患者甚至他有水肿，他很怕冷，然后又脉很浮紧，这个依然是麻黄汤症，你一吃麻黄汤那个肾炎就好啊，有这样的现象，就感冒都有可能并发肾炎，就是感冒可能并发肾炎或者肺炎，而那个肾炎跟肺炎有一半以上都是假的，都是病毒造成的，不是细菌造成的。细菌造成的发炎才是真的发炎，病毒造成的发炎是假的发炎，这样能明白吗？那这个当你这个麻黄把这个开出去，然后桂枝在垫底，甘草让药性不要太猛，那杏仁除了刚刚说的啊盗版自泥海下人际班 DVD 的内容之外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杏仁可以降肺气，对不对？麻黄这样外开的时候，如果没有杏仁护住的话，那个气就这样一直散掉，那人就咳得要命，气会往上冲，那你用了杏仁之后呢，这个气就会沉降下来，对不对？那就会让肺比较安稳。那至于说为什么不要放生姜啊，因为这里的邪气比较不在未分啊，不必用那个桂枝跟生姜扩散到未分的那个路子，而且生姜开出去那个汗孔一样不会开，相反的麻黄的话等于从血管跟骨节这样直统统的把那个寒邪逼出去，寒邪不像风邪这样散漫，寒邪是比较凝聚的，所以就这样直接逼出去。所以那因为麻黄汤吃了以后啊，他说用这个九碗水先煮麻黄，把那个上沫捞掉，就是煮麻黄它可能会有一些泡泡，那个泡泡你要把它捞起来，他说不然会让人烦哦，古时候说那个麻黄的泡泡让人烦躁。然后呢剩下七碗之后，而且这样煮以后麻黄不会太猛烈哦，只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麻黄都是浸麻黄，浸麻黄就是已经先帮你煮过一次的了，那这样子麻黄就干净的浸啊，煮就已经煮掉泡泡了，而且切得很干净，所以就不太需要那个再煮，就直接七碗开始煮就好了。那然后煮成两碗半，就是浓缩一点啊，然后每次喝 0.8 碗这样子。那复取为四汗，不需辍粥。为什么？因为麻黄是真的会发汗的药，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再喝稀饭来帮助它有汗了啊。只是麻黄汤吃完以后人常常会需要再吃补的药来调理，那只是麻黄在这边的时候要去结，为什么要去结啊？因为麻黄的根跟麻黄的结跟麻黄的药性是相反的啊，这个药性的相反同学有没有一点知道啊？比如说什么神雕大侠杨过在种什么情花之毒，所以就说情花旁边就有克制情花的断肠草，就是一个物性走到极端的时候，它相反的能量就会在它附近凝聚成另外一个东西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武侠小说，凡是有神剑就有宝刀嘛，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什么中国人说吃荔枝吃到上火就要拿荔枝壳煮煮水把它化掉，或者吃水饺吃到发胀就要拿水饺汤喝下去，就是原汤化原食，对不对？但是克制它的东西就在它的身边嘛，对不对？人的克星通常都是你的伴侣嘛，对不对？就是一样的问题。那个所以麻黄呢，它的药性就刚好这一头变成麻黄，而麻黄的结跟麻黄的根就是很强的止汗药，所以如果你整颗麻黄一起丢下去煮，那对不起，根本不会烧汗，完全抵消，所以要把根跟节都去掉啊。 那麻黄这味药呢，你也可以说它是这个，说它是温的也对啊、哦。他说味苦温是很对，但是麻黄其实你说它有没有腥味，麻黄的辣味几乎没有，麻黄的味道是吃下去你觉得有一股气，会淡的鼻腔有感觉，可是那并不是辣的味道啊、哦，并不辣。那么它治中风伤寒头痛啊，这是当然的嘛，哪里痛伤寒的头痛啊，当然有效。那温疟是什么东西呢？人的疟就是发寒发热嘛，那如果是内经的定义的话，就是先热后寒者名曰温疟。那皇帝说这个先热后寒的温疟病机是什么呢？岐伯说是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所以会先热而后寒，意思就是他先感到桂枝汤症，然后呢他的热就会身体比较热一点，等到后来就变麻黄汤症，就怕冷得不得了哦之类的，那种叫做黄帝内经定义的温疟啊。那当然那种情况要用到麻黄汤，那发表出汗它的功能就没有错。那去邪热气啊，它能够，麻黄到底是去热还是去寒不一定，因为麻黄是很有名的一个药，它叫做标热本寒，就是呢，它的这个药你吃了之后会出大汗，所以应该是热的，对不对？那出了大汗以后爽完了之后阳气都没有了，那整个人是冰冷的，所以麻黄到底是热的还是寒的？以结果而论是寒的，对不对？可是以过程来讲很热啊、哦。那这个麻黄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麻黄这味药吃起来说苦真的不苦，说辣真的不辣，它是没有什么气味的药，可是你吃进嘴里你会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进入我的身体了，但是你尝不到味道，不太有味道。所以这种东西是辛味跟苦味啊、哦，已经到达无气无味的地步啊，那种是最厉害的啊，就是它的药性已经完全变成形而上的层面，就是人的肉体不容易感知它哦。所以这种在我们中医的立场或者是武侠小说的立场，这种是最厉害的。那所以就是没有地方钻不进去啊，所以非常非常强啊，麻黄的那个钻痛的效果。那除寒热破症见积聚，就一切的这个寒气的郁结都可以。那我说过麻黄是去寒还是去热，那不一定，它可以把热推出去，可以把寒推出去，因为它总之就把你的阳气这样推出来啊。那说到麻黄汤呢，就有一件事情呢要让同学晓得一下，就是麻黄汤症，这是一个麻黄汤是这个症的第一个症型，之后扩展开来还可以有大青龙汤跟麻杏甘石汤，这些衍生的症型都是属于麻黄系列的。那小青龙汤有麻黄为什么不算是麻黄汤系列？因为小青龙汤的麻黄啊被半夏搞成是尿结而不汗结，所以小青龙汤被打到桂枝汤系去，就是它不太属于麻黄汤的系统，因为它的方向不一样啊。那麻黄汤症里面呢，常常会发烧，这你可以理解吧？啊，麻黄汤症常常会发烧，然后人觉得冷，然后皮表都束住，然后皮表束住的话，你肺一定会觉得气不够，所以这个喘是必然的，因为你皮表汗孔闭住的时候，人一定会觉得很缺氧啊，那会喘。而麻黄汤症或者是大青龙麻杏甘石汤症，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人烧得很高，然后他的肺非常不舒服，然后肺里面那个，因为他的那个里面在烧，然后表皮又郁住就束住，所以肺部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西医就会觉得肺里面的温度如此之高，一定是肺在发炎了。可是在验他的血液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白血球没有升高，可见的里面不是在跟细菌打仗，这是病毒来的给你的讯息，把你的皮表束住，那不是细菌。而皮表要能够束住的人通常是怎么样？平常气就比较强的人，病毒才能够乱下指令让你的皮表束住。如果你平常就很虚的人，病毒要你束住你也束不住啊，对不对？就像那种已经急着要跑厕所叫你不要拉，你还是拉一裤子啊， 所以病毒再厉害，你的人太虚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人太虚的话，你就马王汤症就自动价格变成桂枝加附子汤症，不会是麻黄汤症。但是麻黄汤症能够变成这样，通常是你还有一点气给他用。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 SARS 是抵抗力越强的人越会得，因为如果你抵抗力很弱，根本不能构成这种热被束在里面的症型，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凡是麻黄汤系统的症所造成的肺热就是非典型肺炎，也就是你的肺很热很热很热，可是你的白血球不增加，没有细菌感染，而这样子的症是年年有，天天有，基本上三个麻黄汤症的患者里面就有一个可称之为非典型肺炎。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熟悉金方派的人，就会知道非典这种东西是天天有的病啊，每天都有人得非典啊，只是有一天有一个西医非常无聊，然后把他抓出来做文章，那不得了了，然后就说哦，在那边算死多少人。其实没有流行非典的时候，我们台湾天天也有感冒死人的呀，对不对？怎么会要得非典才会感冒死人呢？而且得非典的时候最不紧张就是行政院卫生署啊，那时候我去找我爸爸，他在那边上班啊，他那就大家都好好的，那有什么好紧张啊？这种感冒只有在发高烧的时候才会传染，我们整个办公室都没有人在发高烧，所以我们过得很好啊。对，没有任何好紧张。后来是他们楼下那个城邦出版社去告啊，说什么卫生署不带头做好，才开始很紧张，你戴口罩啊，你开始测温度啊，不然的话你都不理的。就卫生署他们本人很内行啊，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然后说非典很可怕嘛，你去问里面人，他就说台湾每年死于肺结核的人就1500人以上，比非典死不了多几百倍。好，话说完，意思说其他病比非典可怕多了啊，谁理你啊？但是为了要顺应人民的恐慌之心，就是要叫你量量体温啊，戴戴口罩啊。然后我们在卫生署里面上班人就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他说滤过性病毒，就是因为连陶瓷的过滤器都钻得过去，才叫滤过性病毒。口罩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戴呢？所以卫生署里面就完全没有人戴口罩。然后外面的人就叫你们都戴，干嘛？就是顺应你们的恐惧的心情，然后帮助那个口罩商的生意可以旺盛啊，刺激台湾经济发展，就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玩的西医制度啊，就那个制度里面的人都不太在乎，是你们制度外面的人在在乎。所以这样子的麻黄汤症就是非典啊。那我们也知道非典型肺炎就是因为没有细菌感染才叫做非典型肺炎啊，对不对？有细菌感染就是典型肺炎，那就打抗生素就医好了嘛，对不对？然后呢，非典流行期间呢，大陆那边公布了什么好多帖啊，可以治非典的药方，就建议使用药方啊，就医不医的话都不知道。里面什么鲜茹根、金银花、连翘、生甘草、板蓝根，这些不是都是杀菌消炎的药吗？因为已经先告诉你是没有细菌感染，所以没有办法对付这个热，才形成的肺的烧坏啊，最后烧成纤维化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中药都要开那些烧杀细菌的药呢？这些中药是开到哪里去了？就是这都是就像流行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读金方派起家的，所以总是将心比心，觉得全世界也都读过《伤寒论》，然后。就全世界中医我都觉得他读过伤寒论，然后等到看到这些药方的时候就会呆住，就这种中医不要说不知道伤寒论的，连什么叫非典都不知道，就是那些杀菌消炎的药为主啊。但它里面有几味药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有几味药它用冠状啊，冠状这个药是这样子，任何病毒遇到冠状力道都会变弱，所以古时候的人说贯众这味药是就是贯穿众人的贯众啊。那贯众这味药臭臭的，你就买一个贯众切片，然后把它丢到你家饮水机里面，然后你就喝那个水，那个水凡是被贯众加持过的水就会让病毒变比较弱，那是用来古时候用来防那个流行性的那个瘟疫用的药，就病毒遇到贯众就变弱，这个是有效的。可以，但是就每天水都臭臭的 啊，就是你们每天加一个，那是真的蛮有点意思的哦。冠中那个药就长得很奇怪，冠中那个药就像鬼画符一样，它是一个蕨类的球，蕨类的那个根株的地方。那那个挖切片的时候，它那个里面那个片哦，那个花纹哦，就像那个道士画的符一样，这非常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外星人来地球上刻的文字一样。哦，那药性也蛮有意思，就灌种是有点意思的啦，就用来防病有一点效果。然后如果你已经感染，有灌种可以让你病毒变弱一点，死得不厉害，死得不快哦。但是怎么会是流行 SARS 中医界炒作到金银花价钱暴涨十倍这样子？金银花是消细菌性发炎的药哎，为什么这东西要被炒到暴涨十倍？就感觉上不知道什么叫做非典的，然后就这么乱搞一通。那在这种事情啊，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难过啊。就是每次当这种病流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中医都不是金方派哦。那而且，就算你不是金方派，你开这个药也太扯了。那就大部分的中医都是这样胡搞瞎搞的，就是这种事情好像一个考试一样哦。一旦发生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大家连这些很基本的方都不会用，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因为2002年到今天过了4年，我们中医界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了吗？没有啊，那当然还差不多哦。所以很可怕啊，像现在中医界非常可怕，这种最基本的事情不晓得。那 SARS 的话，如果是像倪海厦先生就说的，他们用大青龙汤，对不对？那是有意义的，就是可以把肺的热退掉，又把那个寒邪解掉，那烧就退了。那我的老师他们是用那个麻黄汤里面加黄芩，因为你们都知道黄芩是凉肺的，对不对？那黄芩来凉肺，然后麻黄汤来开这个，那也是可以。那如果你不要自己创方的话，正品方里面麻杏甘石汤、大青龙汤、麻黄汤，合哪个症就用哪个，都会很有效。就根本上来讲 SARS 是不可以另外提出来当做一种新疾病的，这样明白吧？年年都有 SARS，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可能得 SARS， 只是2002年它变成大红炸子鸡，只是这样而已哦，没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那像这一波感冒特别厉害，一连串的麻黄汤症，我表妹麻黄汤症，我帮她弄了传气麻黄汤症，那的话双方住家里的麻黄汤症，就是这一类的细菌，它当然会形成某种结构啊，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接下来呢，或许是下下礼拜来讲麻黄汤的禁忌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麻黄汤在一个人血虚的时候、心阳不足的时候，用麻黄汤会把人打坏啊，所以不能轻用。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想在现在，其实我已经用掉太多不应该用的时间了。请问同学，你们有没有最近吃什么药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没有人吃过桂枝龙骨牡蛎汤啊？有什么感觉啊？不要只是一个程度教授，我不会掉头发了啊！就是还应该还有别的这个比较好的例子吧？你们有没有同学吃过呀？ 很久以前吃， 哎，就以前吃过，然后呢？ 然后一天就吃。 一天就止汗啊、哦，就是盗汗为主，睡觉的时候流汗。那你们还有没有其他人最近有吃桂枝汤的啊？哎，最近从开始教课到今天为止，你们有多少人有吃过桂枝汤？举手，举手，举手，举手。那你们觉得在家吃桂枝汤的疗愈效果如何？不怎么样，还是病倒的，对不对？ 感冒。觉得一有症状马上 就可以止住，初期的时候很有效，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睡以后乖乖发汗呢？ 没有。 怎么大家都省略那个最重要步骤？你有，但是对，你可能你会不会其实不是桂枝汤症？我可能在学校就可能会发现不是桂枝汤症。那你们这样子好了，我再做一个班上大家的统计啊、哦。你觉得是桂枝汤症，然后吃下去又没有好的，举手我看一下。举手啊，我知道一下失败率有多少。觉得是桂枝汤症，然后吃又没有好的，或者说 你们有没有人吃过一句话，不依法发汗都好的？我是吃过一句话，一定要依法发汗。你们有人是省略是不是？那这么说，你们吃过这汤几乎都有好的、哦，那吃过这汤感冒就好的举手一下，我看也没有很多吧。那中间那些怎么样？好，哦，吃别的汤蛮好的，是不是？好的，那姑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的医术有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啦啊，慢慢在增加。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麻黄汤这个禁忌，我们下下礼拜上课的时候再讲。那你们至少记得桂枝汤炖是什么东西，好不好？麻黄汤炖是什么东西？会分吧？麻黄发的就是主要是身体痛，然后怕冷，然后怕浮紧，流不出汗，这些都要记得啊，这是最重要的辨证点。那之后再去跟大青龙啊、小青龙做比对。那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有没有不清楚要问的？啊？有没有？那在这两个礼拜之间，你有可能会得到麻黄汤症，对不对？那麻黄汤症，这个血虚的人不要用麻黄汤症啊、哦，不要用麻黄汤。血虚是怎么样？就是你如果平常血就很不够，或者是很容易咳，或怎么样，反正就有的没的。那主要的辨证点，书上讲的是尺脉迟，就是如果你的尺脉啊、哦、拔起来非常没力的话，大概你用麻黄汤要考虑一下。取穴位的方法是先要吃小便豆汤，吃到的迟脉回来，再开始这种吃麻黄汤。取穴位是用这个方法，那你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如果你的迟脉实在太弱，你要先吃几天小便豆汤，吃到的迟脉比较有力的，才能用麻黄汤。啊，对对对，我忘记了，最要紧的，忘记教你们怎么吃麻黄汤，因为麻黄汤克通常吃多少，对不对？看体质，看那个寒气的强弱。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是平常身体就蛮虚的人，你麻黄汤最好是一次吃 1.5 克，然后喝几口热开水，然后做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一点汗都没有，再吃个 1.5 克，再做一下，等个10分钟15分钟，再一点汗都没有再吃，就是用少量慢慢加，可能你要吃到第四次第五次，你的汗那个麻黄汤的药剂的量还够，汗才会出来。如果你吃到很多克汗还没有出来，那我建议你像桂枝汤一样喝一点热稀饭，要增加一点骨气来酿汗。这个麻黄汤症是你那个汗不可以发到你虚死哦，它只要汗一透出来，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的骨节的酸痛散掉了，身体怕冷的感觉没有了哦。但是因为它的变化是在汗一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很明显的整个身体的感觉都变了，所以你那个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麻黄汤是只发不收的药，吃太多你就虚死，所以你就一点一点加，一点一点加，喝热水加，那这样子慢慢加，10分钟15分钟吃一次，吃了一个钟头还没有，那喝热粥，然后衣服还是要盖多一点，裹在棉被里面舒服一点，然后吃到你的汗微微的那个湿的感觉出来一点点就停。那麻黄汤一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虚，因为你的心阳虚而转正，那之后再看吃什么其他药收工，但是基本上那个感冒麻黄汤这样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如果你要体验中医治感冒的快啊，那预祝你们有机会得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症啊，那真的是一瞬之间整个身体感都不一样啊，就会从此以后说西医是垃圾啊，西医是废物啊，但这种感觉很好。我说因为你如果没有什么中医的医术在那边骂西医是垃圾，那你只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情在那边叫嚣而已。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感冒像一瞬间就摆平，然后呢就觉得西医是垃圾，那你是这种胜利者的心情在那边快乐啊，这样子比较好一点。所以希望你们就是，但是这个药真的蛮猛的，你们自己要小心好不好。那至于说用到大青龙汤的时候，我就建议用煎剂，因为科中的那个药性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稳，那就可能要用煎剂。哎，我跟你说， 那如果是小朋友可以用麻黄汤， 你能够确定他脉浮紧、恶寒而无汗吗？可以的话就可以，就是我怕是小孩子说不清楚就乱给他打下去，就是不要说你啊，就有人如果这样子，所以就是一定要他能够清楚的陈述病情啊，然后不然的话，小孩子的话，比如说发烧啦、大椎穴放血啦，或者有一些推法，那个是倪海厦先生的那个 录影 DVD 有教什么，如果是很小的小孩用这个推这个开天河水的方法会比较有效，就是如果是很小的孩子他的气血都是一体的，那你有一些推拿的方法比用药要好。那我儿科非常的烂啊，我家里面还没有生过小孩，所以都不知道啊，所以请另谋高就啊。这个问我就是最没有意思了，我都等他长大再开始开药。 啊，我家小孩子还没上小一的时候，他在大班嘛，他的妈黄汤症就是全身骨节酸痛，然后无汗发高烧， 有没有怕冷？ 怕冷。 好。 然后摸他脉是脉浮紧。 好。 然后抓生药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10块钱。 啊。 一下去不到半小时，汗一出烧就全部退掉了。 那他有恢复活泼跟难搞的状态？ 那时候就恢复正常。 就恢复了， 但是还有点咳嗽的后面的问题， 对吧？咳嗽再慢慢收就是了，就是那个感冒本体能够一下子打掉，那是真过瘾啊！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只有麻黄汤那么过瘾，桂枝汤也可以很过瘾啊！如果你们打得对的话，只是因为桂枝汤的那个病情很温，所以桂枝汤的辨证有的时候比麻黄汤还难，因为它桂枝汤里面有时候会掺杂一点点柴胡症，掺杂一点点什么症，你分不出来，因为桂枝汤的那个症的本体非常温。所以你最好要敏感一点，而那个麻黄汤症应该会有感觉，就是酸痛。但你也不要觉得，你不要看这种景写那样的那么多种痛，所以要觉得它全部都痛了才相信自己麻黄汤症的，微微有一点酸痛就可以了啊。就是你就跟你自己健康的平常的你来比较，好不好？跟平常的你做比较，比你平常脉浮紧，比你平常要多一点酸痛怕冷，那这些感觉，这些主观的感觉，你们都能够辨识的啊。有没有人是那种一向对自己很冷漠啊，以至于任何病他就这样淡淡的这样子？ 少阴病。 那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意思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类就是常年的少阴病啊，对他病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听说有很多这种人，就打电话之后，你今天有没有小便啊大便啊？忘了。大便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拉肚子是拉的烫的还冷的，没感觉。而且这样的人还是很多。那这样子比较判定他是少阴病吗？那有可能他是常年的少阴病哦，就是肾气不足的一种现象。那今天课就先到这，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要商量的事情？请说。 那麻黄汤症也是用民通？ 我目前是用民通，因为我觉得民通的，因为科中有几件事情处理的难的，其中科中可能把那个药的药性做坏了一点，有一件事情是发散性的药，它不容易做出药性。那我觉得民通其他的领域的药我不敢讲，但它发散性的药那个药性保存的还不错，所以姑且可以用。啊，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就减，你就买生药来减嘛，不是同学讲才10块钱吗？ 啊， 那大人也很便宜吧，对不对？就是重景方嘛，你看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很便宜啊，比去买那些什么葡萄锭还要便宜哦，然后效果又很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天气真的很容易得麻黄汤症，尤其老师前几天还得，助教前几天还得，对不对？你们在那边听我讲课非常容易中这个毒哦，这中标啊，所以你们回去自己防一防好不好？麻黄汤这一年是吃不完一罐的，他很少机会吃到，所以你们大概3+5+分一罐就好了。啊，要跟药头同学订药，或自己赶快去买啦，就是自己去药局买。那就你们同组的同学呢，就用小药袋啊，一罐麻黄汤这样的，每个人包一小包回去，这样就可以打很久了啊，不要那么阔。我有些同学他是怎样，跟我一样有购物狂一样，就什么药都买整罐，丢在那边，然后放了一年之后，他都回潮，然后都结块了。然后后来在我们家教的时候，陈助教跟我在开玩笑，今天要去开垦哪一个矿场啊，就是那个药用开凿的方法才能从科学中药的矿里面倒出来啊。然后还有昨天李助教还跟我讲说，哎呀你真聪明哦，健脾丸啊用袋子装，就用罐子装的话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凿得出来吃呢啊，用罐子汤就完全黏住了之类的。所以就是比较不常用的药大家分一点就好了。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要讲？还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同学有吃麻黄汤症的经验？没有啊？哎，你们后面那几个本科生，我要问一下，你们本科生用不用麻黄汤的？用吧？会不会用？ 有没有在用？啊？什么东西我听不到？ 很少感冒。 很少感冒。所以你们是不常得麻黄汤症，对不对？根本没得过，对不对？小时候有得过，后来就没得了。啊，真是可恶！你们父母真的把你养得太好了，都没有机会生病。学生一没有机会生病，你不觉得人生很无聊吗？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没有问题了。有没有还要跟我说的？什么我上次说什么药你回去吃坏的有没有啊？他不上火的，今天有两个来提出申诉了、哦。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提出申诉的？ 上火的那个附子啊，最好是用好附子、啊，我只能用那个比较大片的那只天球的那种。 啊， 那个汤太难喝，喝到有点恶心、 啊。哦，有同学说用天雄来熬羊肉汤很恶心，就天雄比较不美味，对不对？ 要白色的、那个。 用白色的大片附子啊、哦，那就是。同学提出来的这个食谱上面的建议啊，希望热爱烹饪的同学可以注意一下啊。那还有没有事情要说的？你们真的最近都没有人吃错药吃坏哦？你们都那么乖哦？对，那至于说像邓美玲老师家的小孩啊，可能要用小建中或者是桂枝龙骨汤，就是那个脉已经变成虚劳脉了、哦。那我觉得。一般来讲，人类要进入50岁以后才会进入虚劳的阶段。可是现在的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就是父母带去给西医二诊一通之后，就十岁左右就已经进入虚劳的境界了。那真的是很惨。那你们回家罚罚自己的小孩子，大家会能够明白吧？那我就觉得看到那个小孩，我会很不忍哦。那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不是他的家的家人的人，我会不能做什么？像有些人，就像我觉得像黄成义老师在面对西医的时候，是态度也是蛮火爆的，就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坏的系统把它铲除掉。那倪海厦老师对于西医的论点也是很惨，就是比较猛的，要把西药厂终结掉，因为西药厂跟医生的挂钩，我们西医界的话非常清楚啊。就是当初没有全民健保的时候，那真的是包吃包嫖包赌啊，那是很厉害的。可是，我想同学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看到我在这方面有非常激烈的情绪。我觉得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有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冒的，就是感冒到如果你还想相信西医的论点来跟我抬杠，那我就说你最好陪着西医一起去死，所以我绝不会跟你吵架，你懂吗？我是因为讨厌到极点的，所以才会变成淡淡然，就是像就是我会觉得说从恶者就是那些为恶者的傀儡啊、哦，就是这些带小孩去看西医的家长就是西医的帮凶啊，所以要杀就连西医跟那些家长一起杀死啊，我是这种想法，真的。所以我很难，因为我看那些小孩的父母会觉得这些父母都欠揍欠宰，所以我很难跟这些父母好好的讲说，哎呀，你要相信中医啊，中医不错，我不会，我就你家全家死算，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对于很多事情是因为太感冒，所以就不会生气。啊、嗯！哦，对哈、哦，那那些中医也随他去啦，那我也，我知道我的个性上有这种很严重的缺点，因为我没有什么家人，就是我的长辈都是在照顾我，不是我照顾他，所以我是那种被宠坏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些拎刀也白挤，就是就像我遇到我的学生很恶劣的啊，就是有时候教比较年轻的学生，遇到很恶劣的，我就觉得我很不想骂他，我就会说你的人生一路走过来，然后毁灭到这个地步，那是你的父亲母亲，你历代的师长都没有好好的修理你，至于今天这个烂人走到我面前，怎么会是我来买单呢？ 所以我很不喜欢修理耶，我会觉得说你继续去死你的好了，对不对？今天遇到你算我倒霉，但是你恶劣成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你不是我生的，不是我养的，你今天变成这种疯狂的头脑也不是我教出来的，那我为什么要买单？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很懒得理这种事情。所以绝不是不吭声就代表我很认同啊，是因为讨厌到极点所以就不吭声了啊。所以我说你们大家同学啊，回去不要跟家里人吵啊，不要跟家里人吵啊，那没有想出来半句话就是随他去死就好啊，就是我真的不想吵了，我就是宁愿人死也不想跟人吵架。但是有些人比较好心嘛，他会希望能够救到人，所以就要跟人家多吵一吵。那我不是，我没有那么好心。我觉得我学中医是在做学问啊，做学问很快乐。那救人，对不起，别人去救吧，没这兴趣。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啊，都录进去了是吗？